不觉变成魔鬼。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向往另一个世界。多少智慧才能逃离这古老的语言？ 沿路寒看，隐去贪不留言。 这原本是《菜根谭》当中的一句话，可是却常常被黄淑君的高中老师当作批语写在他的周记上。而这首歌在最初创作的时候，黄淑君原本是想写一首情歌的，一个叫做燕的女孩度过我内心的寒潭。可是写着写着，后来黄淑君就发现不应该只是一首情歌，更应该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于是便有了我们后来听到的这首《燕渡寒潭》。其实黄淑君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是唯一一个竖起挑战罗大佑旗帜的歌手，不过年轻气盛的他也的确创作出了如《三代之间》《三跪九叩》《燕渡寒潭》《未来的街头》等等这些直面人生的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些老歌找出来听一听。不过提醒各位，黄淑君的歌词堪称是一绝，他所创作的这些歌词都非常长，所以我觉得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不单单你要留意旋律，更多的是要抄起歌词本去感受他的文笔，感受这些文字之间他所想要表达的创作的这种思想。不过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倒不是他所要表达人生的音乐作品，我觉得更多的是爱情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恋爱症候群》。 关于恋爱症候群的发生原因，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不管性别、年龄、职业、体重、学历、长相和血型，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相信，恋爱是内分泌失调所引起，却有别人认为恋爱属于滤过性病毒，像感冒无药可救，但会自动痊愈。不管你同不同意，自古到今许多例子证明，恋爱不单是一种病态，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一般发病后的初期反应会开始改变一些生活习性，洗澡洗得特别干净，刷牙刷得特别用力，半夜突然爬起来弹钢琴。有人每天站在阳台对路人傻笑，有人突然疯疯癫癫，突然很安静，有人一脸痴呆对着镜子咬着指甲打喷嚏，有人对小狗骂三字经。女人突然改变发型，男人开始每天练着哑铃，是你不准歇斯底里，四肢萎缩，神经过敏，发到抽筋，都出现在这世纪。随着病情越来越变本加厉，人会变得格外敏感、又感寒、恶心，写的、说的、唱的都像天才诗人一般才华洋溢，越肉麻越觉得有趣。有人恋爱之后每天躲在厕所哭泣，有人开记者会宣布恋爱的消息，有人总是喜欢两个人躲在黑漆漆的地方，想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每天忙着找人算命，挖空心思改变自己，配合对方的习性，把每天都当作纪念日，把自己当作纪念品。每天漫无目的腻在一起，言不尽也觉得好有趣，走着坐着躺着趴着都心意不离，像是两人三角又像连体婴，心里想的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不管家里米缸有没有米，也不管路上有人示威抗议，只管爱你

有很多情节就像是我们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有经历过一样。我喜欢这部电影，喜欢九把刀的文字风格，就像是他在这部影片的这个剧情介绍当中所写的第一句话，他说青春就像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可还是盼望回头再淋他一次。人生就是不停的战斗，在还没有获得女生的青睐时，左手永远都只是辅助。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想过一次热血轰烈的青春，爱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然后文笔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写下来，哪怕不成小说，但是只要写下来就可以成为永久的证据。然后如果有机会在多年之后自己再可以回到当年的高中，用电影用自己的方式重演一次。每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样的一种记录方式可能是很多人都羡慕不已，甚至是很多人的梦想，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告诉你，九把刀在2011年就算是做到了。当年他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32岁了，而那个叫做沈佳宜的女孩已经嫁作人妇6年。我在看完这部电影时隔几年之后觉得，他可能在32岁的时候未必对那个叫做沈佳宜的女孩再有什么波澜，只是强调自己喜欢她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你想，一句话从17岁开始说，说了15年，就算那句话是我是猪，也能够起到催眠的这种作用，对不对？所以当这种催眠变成习惯，沈佳宜在她脑海当中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信念。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有了理由，努力有了方向，而人生便有了意义。不管何时何地，那三个字就像是一个咒语，在心里面念着就会浑身充满着力气。就像是高中足球队的男生把喜欢的女生名字缩写绣在球服后面，背在身上迎着风狂奔，好像从此便可以所向披靡。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电影当中的这句话，喜欢对的人身上会发光。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林玉群在这部电影当中所配唱的插曲《人海中遇见你》。 你的爱值得信赖，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真心的感觉。

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路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现在懂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 1994年大火的音乐作品叫做《太傻》，可能收音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都是在那一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才知道，哦，有个歌手叫做巫启贤。其实巫启贤不是90年代出道的歌手，他要出道更早一点，80年代初期。1983年，他在20岁的时候就跟自己高中的同学组建了地下合唱团，而之后。他又先后为苏芮、潘安邦、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才正式的签约到梁文正当时的唱片公司飞鹰唱片。在1987年，他 第一次来到台湾是梁鸿志收留他住在自己的家里，然而他的唱片在当时还被台湾省的文化部门拒绝发行，他当时痛苦万分，在谢过梁鸿志之后是一路哭回新加坡的，就这样反复被拒绝了三次之后，直到那一张《你是我的唯一》发行，他在华语歌坛才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说到巫启贤的音乐之路，我们真的不能把时间只倒回到他的大学时代，我们要倒回到他的高中时代。高中呢，他就独自在外读书了，因为有足够的时间玩音乐，他的父亲比较宠他，就给他租了一间房子，而这间房子就成了他和同学的地下音乐工厂。有一天玩音乐也累了，学习也累了，为了放轻松，大家就开始玩麻将，没有想到父亲那一天特别巧就从马来西亚过来看他，当场就愤怒地把麻将牌往他身上砸，父子之间的矛盾就是越来越深了。多年之后，巫启贤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算真正的了解父亲的感情，说教和打骂或许就是他父亲表达情感的唯一的方式。巫启贤大红之后，其实也做过一件傻事，他在一张精选专辑当中采用了当初还在飞鹰唱片出版过的一首老歌，刘文正后来要求索赔，这个索赔的金额高达1500万的版权纠纷，使得当时的巫启贤就接近破产。然而就是因为这次经历，当年反对他去唱歌而疏离他的父亲第一次写信鼓励安慰在异乡的儿子，令巫启贤泪流满面。怎么样，是不是每个人的成功路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想想自己啊，如果心中还有梦，哪怕现在看起来离自己比较远，那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付出努力，或许哪一天就真的实现了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另外一首《爱那么重》。 爱不会就此结束，就此分手，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会不会难以割舍，宇宙环流，我们已坚持太久，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是否我给你太快，给你太多，心甘情愿犯下的错。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痛。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空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爱不会就此结束，就此分手，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会不会难以割舍，宇宙环流，我们已坚持太久，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是否我给你太快，给你太多，心甘情愿犯下的错。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情再深也不能改变些什么，情再浓也不能解开这爱的枷锁。

在1988年之前，赵传是台湾省的一支重金属风格的红十字合唱团的主唱。88年之后他就单飞了，当年他就是凭借着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在这张用了2年的时间才打造成功的同名专辑里面，赵传因为并不俊美的外表被当时的唱片公司定位为城市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并以此为出发点铺成了专辑当中的《不要挡在我的面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等等9首作品。可以说这些歌成功地表现出了赵传极为高亢的嗓音，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在当年真的很火，甚至在当时已经成为了街头巷尾极为流行的一句俚语，甚至你在很多水果单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词：我很丑可是我很甜。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做李格弟，也就是诗人夏雨，再加上黄韵玲的曲，你很难想象两个女人联手居然可以描画出一个如此男人的内心世界，不得不去佩服，对不对？好了，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所演唱的《忘忧草》。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深。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 草。我前面在节目里有说，每一个人成功一定并非是偶然，其中一定有他在幕后的各种付出，周华健也不例外。 就算是到了他功成名就的42岁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焦虑。他在后来回忆说，在42岁到47岁之间，他有一段非常焦虑甚至有一些抑郁的过程，原因是计算机网络的这种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人人都可以来做音乐，那些疯狂又没有任何负担的年轻人随时都可以带着一两个点子进军歌坛，然后成就非凡。在这样的一种实际状况冲击之中，周华健其实也一直在努力，为了寻找新的点子，新的周华健。为此他日日夜夜不眠不休，最终导致他极为焦虑。他回忆说，我心里很痛苦，一个我曾经得心应手已成为生活习惯的工作，突然一夜之间让我觉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好像是一个你曾经山盟海誓的爱人，你突然觉得陌生起来。不要去笑那些搞音乐的突然不再写了，不再唱了，甚至有人还去跑去拍戏，有人跑去拍电视剧，而一不小心你以为可能是只是稍作休息，却不自觉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此成为了音乐的门外汉。他焦虑这些。然而我们话说回来，人生真的没有几个20年，有多少的歌手可以熬住这一关？对于周华健来说，前方的路其实还很长，只是这些年他很少有新的音乐作品，让那些喜欢听他唱歌的人真的有一些焦虑。但愿这个有想法会唱歌的人在未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歌。想要在这时间听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周华健有故事的人，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走着人生，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该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想你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的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